头。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8日，本港5月出口跌幅扩大至 15.6%， 连跌13个月。 港铁沙中线红磡站工程问题，总承建商认罪，判罚款40,000元。 政府建议修例引入两级制罚款，加强打击滥收劏房水费。 乌克兰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遇袭，增至4死42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政府统计处咧，寻日就公布啊，香港五月出口嘅情况，就话按年跌咗15.6%，已经系连续咧13个月咧系录得倒退咁，亦都系即系差过市场预期啦。市场预期就系大概系11.1%咁。进口方面都按年跌咗16.7%，嗰个跌幅一样系超过原本预期嘅10.2%嘅咁。点睇呢一个进出口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其中话有一啲嘅出口嘅类别咧系跌得比较多一啲嘅，好似咧就系话一啲嘅电动机械仪器同埋用具零件啦，啲办公室机器同埋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等等啦咁。嗱，政府发言人咧就话外围环境疲弱，咁啊今年五月嘅商口出商品嘅出口貨值咧，係按年咧進一步下跌，咁啊輸往所有主要市場嘅出口咧，都錄得唔同程度嘅跌幅啦。就展望未來方面咧，由於一啲先進嘅經濟體疲弱啊，將會繼續對香港嘅出口咧構成挑戰。內地經濟增長加快，應該可以抵消到部分嘅負面影響嘅。政府將會密切留意住嘅情況，係咪真係會？未來一段短嘅時間都可能都會持續住呢個情況咧，咁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背後嘅原因，同埋講下即係嚟緊佢嘅預估係點樣嚇。有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早晨。 早晨， 袁偉基。今次喺個數字上面嚟講咧，五月份整體出口同埋進口嘅貨值，頭先都講咗啦，都跌咗，按年跌15.6%同埋16.7%嘅，都大過預期。嗰個幅度上面，比起預期嚟講，係咪都跌得比較多一啲？同埋點解會有呢個咁大嘅跌幅咧？ 其實就係比預期差嘅，唔理想嘅。因為已經連續兩個月咧，我哋出現所謂雙位數字嘅倒退噶啦。咁但係更加嚴重咗啲，因為其實我哋喺翻四月份咧，嗰、那個出口嘅所謂跌幅咧係13% 啫，去到五月份咧就跌咗15.6% 啦，已經。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係情況係嚴重咗嘅。咁你進口方面亦都係由11.9%咧就跌到去16.7%。我哋本來預期咧應該係逐步改善嘅，咁所以今次個情況其實就好唔理想嘅。咁原因嚟講咧有好多個嘅。咁譬如政府話外圍環境疲弱，咁歐美嗰方面疲弱大家知㗎啦。譬如歐洲通貨膨脹高啦，咁美國個經濟都係唔好嘅。咁即係以往咧，佢哋就係我哋嘅主要經濟體系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即係主要我哋嘅貿易夥伴咧，其實係內地嘅。咁但係對內地嗰個嘅貿易咧，其實我哋都係跌緊嘅。呢樣嘢就唔係幾好啦。咁對內地嚟講咧，我哋睇到咧喺五月份嚟講咧，我哋嘅出口咧其實係跌咗17.5% 嘅。咁進口就跌咗10.3%，都係雙位數字嚟。咁雖然內地嗰個經濟係復常緊啦，咁但係香港相對地其實分唔到好好處嘅。咁點解咧？因為大家知道人民幣跌。人民幣已經跌咗7个月噶啦，即係前兩日仲係低位添啦，我哋見到咁差唔多都跌咗4-5% 噶啦，咁所以咧，你啲貨品如果係經香港唔係直接去入去內地嘅話咧，你本身已經俾多5% 嘅所謂價格因為人民幣跌咗啊嘛，我哋同美元掛鈎，我哋升咗啊嘛。另外香港嗰個運輸嗰方面咧係唔夠人嘅，大家知道。咁運輸行業嘅人工咧，其實喺呢幾個月裏面咧，呢半年裏面咧都差唔多加咗4-5% 噶啦。咁所以一來一回咧，你啲貨品如果真係轉口經香港嘅，或者係運落嚟香港各方面嚟講咧，你差唔多要俾多一成嘅成本啊，即係俾人哋貴一成。咁所以我哋嘅自身嘅競爭力咧，其實就下跌咗嘅。呢個就係一個比較我擔心嘅問題啦。咁因為始終就算內地經濟係復甦得比較快啦。 咁但係如果佢唔直接即係唔經香港做貿易嘅話咧，係直接同其他地方做貿易嘅話咧，或者直接個港口入去裏邊嘅話咧，我哋未必有著數。咁所以跟住落嚟個情況。其實就未必真係樂觀嘅，我哋睇落去就、 不過政府頭先都引述到佢嘅講法話啦，儘管內地經濟嗰個增長加快啦，就應該可以抵消到一啲嘅負面影響嘅咁。你自己有冇信心，或者嚟緊即係咪話都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內地出咗台啦？係咪都可以抵消到呢啲負面影響咧？你嘅評估係點咧？呢個 其實就內地嘅貨幣政策同埋歐美嘅貨幣政策係背道而馳嘅，我哋見到美國嗰邊就係即係加緊息啦，內地嗰個貨幣政策基本上就係降緊準啊，釋放緊資金啦，咁所以人民幣咧，你話佢會係升翻上去嘅機會唔大嘅，實際上就咁當然啦。如果內地嗰個經濟係好咗嘅，因為佢哋嗰個貨幣政策刺激翻個經濟嘅，理論上咧就會好少少咯。咁但係比較擔心嘅就係話，我哋有冇受益啊？即係頭先所講，我哋因為經香港嘅成本高啊嘛，除咗係個匯價之外，另外就係我哋香港人工高。咁當然我哋遲啲會輸入所謂一啲所謂外勞啦，咁希望個成本降翻低啲啦。咁但係個匯價都唔會話升嘅，咁所以就比較擔心。同埋有個問題就係話，有啲即係生意咧離開咗咧，未必會翻嚟嘅。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是除了即係內地之外咧，我哋而家睇緊嘅就是話嗰個比較增長高嘅地方是東南亞啊嘛，即係東盟嗰邊啊嘛。但係咧，我哋因為唔係屬於 RCEP 啦，咁所以喺嗰方面嚟講咧，我哋而家係即係冇著數，我哋叫做，而且仲係下跌緊添啊。咁我哋睇到譬如話東盟馬來西亞菲律賓嗰邊咧，我哋嘅出口係下跌咗 38.4% 同埋 29.6%。 冇錯。 咁對於即係東亞嗰邊嘅一個所謂比較大嘅增長，即係將來一個比較重要嘅增長體係印度嚟講咧。我哋嘅出口直跌成 30.7%。咁呢樣嘢我個人就比較擔心。雖然我哋遲啲可能會加入 RCEP 啦，但係而家都仲係可能啦。咁美國生意俾人哋搶咗，你未必有能力搶返嚟㗎嘛。最重要就係呢個問題。即係加埋我哋一般嚟講嗰個 connection， 即係話我哋自己嗰個係嘅做貿易嗰方面呢，其實係以歐美為主嘅，喺東盟嗰邊係少嘅。咁所以就算我哋將來加入翻 RCEP 咧，我哋可唔可以喺嗰邊即係喺個即係全世界比較高增長嘅地區，可以爭取到貿易咧，係一個所謂疑問咯。所以我哋見到特首即係遲啲都會過嗰邊兜個圈啦，係咪啊？ 嗱 ，RCEP 或 RCEP 嗰個咧，我就轉頭再問啦。但我想知你自己預期幾時先至會可以回復翻即係所謂嗰個正數啦，嗰、那個出入口嗰個嘅貨值嗰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想知道就係、是、其實而家係咪我見有啲意見話內地咧好多時候都唔再經香港，係直接同東南亞國家係做出口嘅，呢一個嗰個情況有幾普遍咧？又係 第一樣嘢，因為內地係 RCEP 啊嘛，所以佢係有自由貿易噶嘛，即係話佢免關税噶嘛，咁你香港冇免關税，仲要成本貴嘅。佢免得過都唔會經香港㗎，即係除非佢係即係隔唔到船期嘅啫，先要俾高啲價錢。所以而家好多，所以點解我哋見到喺東南亞嗰邊咧，或甚至內地，我哋嘅進出口都少咗咧，因為佢直接同東南亞做生意咁所以我哋個競爭力係下跌咗嘅咁呢個就係我哋預期嘅問題啦。咁第二樣嘢，你話個情況會係點咧？其實今年其實唔樂觀嘅，我哋睇到咁所以全年嚟講咧，我哋希望下半年會好翻少少咁但係全年嚟講，可能嗰個貿易咧嗰、那個增長係零嘅即係打磨嘅啫。我睇而家睇個情況就，因為而家都去咗即係五個月啦即係叫做即係未夠半年啦咁但係下半年就算你回復翻正增長啦，都可能好低嘅正增長啦，即係喺旺季嘅情況之下，所以比較擔心全年個貿易嘅所以增長可能係零咯。咁所以對於整體經濟嘅貢獻咧，可能係好少好少。希望唔好拖累經濟嘅啫，我哋而家希望就係啦。 頭先講 RCEP 嗰個就之前政府都講過，預計最快今年年中就會加入到呢個 RCEP 或者中文叫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啦咁。但係佢本身嗰啲主要嘅經濟體咧，主要嘅成員咧都係一啲東盟嘅成員嚟嘅咁。但東盟已經本身係香港第二大嘅貿易夥伴啊嘛，就算加入咗 RCEP 之後，係咪真係咁大分別咧？又 其實係大噶，因為而家係第二大嘅所謂貿易夥伴啦，係因為歐美嗰邊嘅份額下降咗內地嘅份額就冇變嘅 咁但係就係話將來嗰個經濟增長咧係以東盟嗰邊為主噶嘛，我哋知道啊，因為歐美嗰邊經濟唔好啦，內地就要都係靠所謂貨幣政策嚟到係推高個經濟啦啊，咁所以如果你喺東盟嗰邊做到生意嘅話，其實全世界都係睇住嗰個肥豬肉噶啦，大家啊，你嗰邊做到生意嘅話咧，你對於貿易嗰個增長或者對於你賺錢嗰方面咪容易啲咯。咁但係呢方面我哋而家就遇到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嘅 connection 唔多喺嗰邊啊。咁要睇下加入咗之後有咗個所謂所謂免稅區啦，可唔可以對於我哋會好啲囉。同埋始終你睇到頭先你話嗰啲數字裏面呢，仲有一個就係話譬如自動數據處理呀、各方面呢都係至不緊要嘅。咁嗰方面都係一個所謂嘅所謂貿易所謂摩擦造成嘅結果啦。係呀。 OK， 好，唔該曬余馬基，同你傾到呢度先。余馬基咧係樹陽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講到有關於咧係五月份啊，本港整體嘅出口同埋進口貨值咧都係錄得呢個按年跌幅，分別係跌咗15.6%同埋16.7%嘅，講緊出口同埋進口嘅貨值。休息一陣。 当你发现你啲手手脚脚有水肿嘅时候，系咪代表你个肾有毛病呢？ 有冇听过益生菌？既然是菌，为什么又会有益的呢？ 我是刘泽星，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是一个肠胃兼肝脏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这个世界这么多声音，又怎少得你把声？欢迎风烟1873.11和嘉宾交换意见，紧贴社会脉搏。千禧年代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05，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前年五月起咧，有个法例就规定啊，就系处理一啲滥收水费嘅问题嘅，就定明一啲水务署嘅注册住户咧，只可以向佢哋嘅处所嘅占用人咧收翻缴付需要缴付水务署嘅水费啦，即系主要就系一啲劏房嘅住户啦，涉及到唔能够系额外收其他嘅费用嘅，任何人违反呢个规定咧，就系犯罪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系10,000元嘅咁。水务署有啲数字就话去到而家咧收到92宗懷疑一啲濫收水費嘅投訴啦，當中8宗係成功檢控同埋定罪嘅，但係其餘有69宗嘅個案咧，就係話因為投訴人唔願意作證啦，或者業主拒絕係提供一啲相關嘅資料咧，導致冇足夠嘅證據檢控。尋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咧就進一步討論係咪可以有啲修例嘅措施咧，咁去增加處方嘅執法嘅權力同埋提高罰則咧，其中提到一啲嘅修例草案嘅建議。任何人冇合理辯解而唔遵從水務監督嘅要求係違法嘅，可以判罰款10,000元。咁另外都提到話濫收水費嗰個嘅罰則啦，嗰個兩級制啦。第一級咧就係、是、都係叫做10,000元嘅，如果再被定罪嘅另一級咧就係、是、罰款25,000元。有冇阻嚇力咧？講下你嘅睇法，會唔會你都係住喺㓥房？點睇呢個條例？1872.311，同江玉寬傾下先。電話旁邊有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江玉寬，出神。 早晨，你好。 江学宽，点睇个数字上面啊？92宗嘅投诉，但系有60多宗都系涉及到一啲资料唔肯提供嘅情况嘅。咁， 呢、這个其实当然就系唔满意啦。咁我相信而家嘅修订咧，其实系想拆解呢个问题嘅。而其实，琴日喺政府嘅文件都有讲到啦。其实喺咁多宗嘅怀疑滥收水费投诉里边，绝大部分其实都系劏房嘅单位嚟嘅。咁我其实琴日喺会议上就有提出啦，其实除咗修改呢个水务条例同埋规则之外，其实系咪睇下现行嗰个租管有关劏房嗰部分啊，嗰个条例呢，其实系咪我哋嘅執法我觉得系唔够严呢？因为我琴日就指出，其实除咗话我哋可以改水务条例之外呢，其实喺现行嗰个租管条例第 4A 部有关劏房嗰部分呢，其实都赋予咗差饷物业估价署好大嘅权力噶，包括咧就系话佢系可以咧要求业主同埋租客咧去到提交一啲报表 報表可以好廣泛嘅，譬如要佢哋可能講下交水電費幾多錢啊，同埋佢哋攤分嘅方法。咁其實都唔需要話咧一個好大話要個租客點樣去出庭啊作供，因為咧喺嗰個租管條例咧都好完備嘅，寫得就係話咧有關嘅報表已經係可以作呈堂證供噶啦。 嗯，但呢個就涉及到可能水務署同埋差餉物業估價署會唔會日後有啲資料上面嘅互通啊？可以係。 其實不需要互通的，差餉物業估價署現在根據現行的租管條例底下呢，對水和電呢，它都對整個條例它都是可以出這些報表的。所以我昨天就有提出，只是改水務條例，其實現在電費呢，電費在現行的條例租管條例底下都可以，其實即係做好多嘅，即係抽查嘅喎，同埋要求佢哋提供資料。點解喺嗰部分好似咁慢咁樣咧？係。 咁就住翻今次呢一個嘅修例草案嘅建議啦，我想先睇下你嘅睇法嘅，因為話任何人如果冇合理辯解而唔遵從水務監督嘅要求，就可以係罰款10,000元嘅。這個力度夠唔夠咧？ 我啊覺得可以提升啦，點解咧？因為而家咧新呢個罰則啦，即係建議嘅罰則，第一次就10,000，第二次罰25,000。其實而家喺租管條例， 你講緊濫用個罰款嗰、那個係嘛？因為我係講緊唔遵從佢嘅要求提供資料嗰、那個。 嗰、那個資料我啊覺得嗱，而家第一次10,000，跟住每日就1,000，係咪？咁我覺得嗰個係可以嘅，嗰、那個嚇，因為嗰個有每日罰款咁啊，如果佢唔遞交都好容下嘅罰得。 嗯，即是有一定阻嚇力的，但你就擔心反而是濫收那個兩級制是不是有阻嚇力呢？那個 沒錯啦，那個我覺得是可以提高的，因為現行在租管條例底下水電費濫收都是用這個兩級制，似乎我覺得可能未收到阻嚇作用，或者可能是個宣傳做得不夠。 你覺得那個阻嚇作用不夠的原因是分兩級不應該，還是第二級或者第一級嗰個嘅即係罰款額唔夠，定係點樣？ 我覺得咧，第一級嘅罰款額唔夠，第二級重犯咧，其實個罰款都唔夠。其實我嘅建議咧，就係話，譬如第一級，當佢去到濫收嘅時候，因為個條例已經生效咗咁耐啦，其實租管條例係咪啊？有年紀，咁如果要做宣傳，業主要知道自己嘅責任咧，其實都應該夠時間。咁係咪第一級？我覺得水費啦，這個條例或者係租管嗰個條例，對於水電費濫收係咪都應該要提升個罰則？第一次可唔可以係25,000咧？第二次可唔可以係50,000咧？以提高嗰個阻嚇嘅作用。 但政府係咪都有講過，其實覺得個阻嚇作用已經夠，因為見到水務署署長有提到嘅，就係話成功檢控嘅個案入邊咧，有5宗嘅罰款介乎4,000至5,000元啦，濫收水費都係講緊幾百蚊啫，咁已經起到個阻嚇作用啦，係咪有聽到呢個説法咧？你 咁我又唔同意，點解咧？其實過去咧一段嘅時間，我都有不斷同劏房户咧係聯絡嘅，曾經做嗰兩次嘅講座咧。當中咧，由一個喺石硖尾，另外一個喺田灣區，其實佢哋都話咗俾我哋聽咧，水電費濫收嘅情況好嚴重。其實琴日開會咧，我帶去嘅嗰個獨立水電表，都係啲劏房户做俾我，以顯佢哋嘅辛酸嘅。 你自己覺得剛才除了說條例上面執法上面，你都提到譬如即係差餉物業估價署嗰度可以做啦咁，但而家喺水務署嗰個執法嘅人手呢，這個有冇關注到咧？你自己？ 有，其實咧，我哋都其實唔淨止我嘅，好多議員都有講過，譬如而家現行即係差餉物業估價署係咪人手唔夠？咁我覺得可能佢哋嘅執法嘅力度咧係可以加強嘅。咁嗱，琴日我好高興嘅嚇，水務署咧就話有幾十人嚇去到可以做呢啲咁嘅即係檢控嘅工作。咁我就同樣嘅期待嘅，差餉物業估價署喺呢個時期係咪其實係咪可以水務局借調去差餉物業估價署？去到做執法，因為我哋要改呢個水務條例，都仲要，我相信都要好幾個月啦，係咪？咁係咪喺呢段時間都可以做嘢呢？咁我覺得係可以加強執法啦，一定要。 OK， 好啊，唔該曬江玉寬，同你傾到呢度。江玉寬咧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嚟嘅。講到其中頭先提到人手方面啦，水務署署長亦都話會組織咧係大約30名嘅執法嘅專隊，係主動抽查一啲有劏房嘅大廈，唔需要等到租客投訴咧先開始處理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剛才都講到啦，自從喺前年啊，2021年5月開始咧，就已經有法例規定咧，係一啲水務署嘅用戶咧，只可以向譬如你係個劏房嘅業主，只可以向劏房用戶咧收翻應該需要收嘅水務署要交俾水務署嘅水費，就唔可以額外收一啲嘅費用嘅，否則咧係要被判罰款嘅咁。頭先都講到話，收到有啲相關濫收水費嘅投訴咧，有一啲個案咧涉及到投訴人可能係唔願意作證啦，或者係業主拒絕提供一啲資料，而導致冇足夠嘅證據檢控嘅。因為根據現時嘅規例咧，係冇賦權水務監督咧就住一啲懷疑濫收水費嘅個案，可以強制有關嘅涉事人咧向水務監督交資料，咁令到嗰個搜證同埋調查方面咧出現到困難。呢、這個就係、是立法會文件嗰度咧都提到呢一個情況嘅咁。嗱，而家咧個修例建議咧就係、是、咁樣嘅，任何人如果冇合理辯解而唔遵從水務監督嘅要求，就係、是、違法啦，會係罰款10,000元。喺指定限期之後仍然未交所需嘅資料咧，往後啊每日是額外罰款1,000元。咁另外濫收呢一個嘅水費咧，都係繼續係有兩級制啦。第一級咧即係首次定罪咧，仍然係維持10,000元嘅罰款嘅。咁一再次被定罪咧，就係、是、會係25,000元嘅罰款啦。咁嗱呢一個嘅阻嚇力究竟有幾大？頭先提到嗰個要求，在冇合理辯解之下而不遵從水務監督嗰個要求，可能是交啲資料等等咧，嗰、那個罰款又係咪可以解決到頭先話？一啲可能涉及嘅業主唔肯交資料，而導致證據不足嗰啲嘅情況咧，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協社區組織幹事胡嘉怡，早晨。 係啊，早晨。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而家多唔多收到一啲即係劏房户話即係被濫收水費嘅情況？而家多唔多咧？同2021年法例生效之前俾個情況又係點樣咧？ 其实我哋协会咧，啱啱就系今年嘅年头至到去年中啦，我哋做咗个研究嘅。咁因为就住个租管嘅生效啦，同埋水务署法例生效咧，我哋都想 review 翻而家个租管执行情况。咁我哋重点咧，其实系睇一啲透过地产经纪租屋嘅一啲劏房市民嘅情况啦。咁因为谂住地产持牌，其实经过佢哋租屋咧，应该个租管执行可能会理想啲嘅。咁但系我哋最后发现咧，而家都仲系不足10.5%嘅居民系会透过一啲水电费单嘅分摊去交费嘅，咁而当中咧，佢哋系另外定价钱咁样收嘅，因为水务署咧本身佢最高级别嘅收费咧，应该系每方水12元嘅，系啦，咁但系我哋见咧，我哋啲街坊净系得20%，其实系交紧12元以下一方水嘅啫，咁、其他嘅80%咧都系交紧一啲比较贵嘅费用，咁我哋见水费中位数系即系交紧每方14元嘅，這个数字咧比之前租管同埋水务署呢个条例被推出之前咧系稍微回落咗啲嘅，系、啦。回落咗一方嘅，咁但系我哋见咧，而家仍然交紧即系滥收嘅情况都仲系严重，都系未完全解决到。 头先我提到其中一个情况咧，亦都系政府提到嘅，就系、是、虽然有收到投诉，咁啊，第一就系投诉个案啊数字，你觉得够唔够多啦？第二就系就算有投诉咧，都有啲情况就系涉及到投诉人唔肯作证，或者个业主拒绝提交资料，而导致成个情况咧唔够足够证据去检控嘅。你自己点睇呢个情况咧？又系咪你了解到都系会有咁嘅情况咧？ 当对比起全香港，其实而家有成130,000嘅劏房住户，讲紧执法嘅数字其实得8单，即系定罪嘅数字得8单，其实真系非常之咁少啦。咁当中投诉嘅数字其实都系好低，不足100宗。 原因系咩咧？你自己觉得系？ 我哋都同啲劏房住户了解过，虽然俾佢哋即系俾人滥收紧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好担心咧，投诉完之后会影响自己嘅租住，特别系咧而家水务署佢嗰、那个投诉嘅程序咧，系需要嗰个投诉人都愿意出庭作证，即系我一定要实名去举报啦，甚至要真正要同个业主对簿公堂嘅。咁其实去到呢一度咧，要做呢个承诺咧，好多嘅租客都困态啦，因为虽然讲紧真系好唔公平啦，俾人滥收水费，但系讲紧水费每个月可能都系交紧即系几百蚊，咁对比我要搬迁搬走，我要俾多可能10,000-20,000元去俾啲搬迁费用，其实佢对于佢哋嚟讲有啲得不偿失。咁所以如果真系要搞咁多嘢，要去到要实名咁样投诉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会选择即系息事宁人。 咁而家呢一个嘅修例系咪都可以叫做解决到个问题咧？即系话冇合理辩解，咁就可以要求啦，系。即係一定要遵從呢一個要求啦，否則就係要罰款啦。咁 我見到局長發展局局長林漢豪都有一個講法，就係如果呢個條例修改之後咧，户主就冇辦法再怪個即係住户身上面，因為其實資料係由水務署要求户主提供啦，已經係同個租户無關噶啦，咁亦都可以減輕到對租户嘅壓迫感啊，或者所謂秋後算帳嗰個嘅擔憂，同唔同意佢呢個說法咧？ 其實我哋對於話佢改善呢條條例就願意當然係好啦，但我哋都擔心個執行上係咪真係如局長所講咁理想？因為如果佢話佢淨係問出租者、業主或者租即係出租嘅地產攞呢啲資料，咁就絕對冇問題啦，你唔好搞到租客。咁但係變相咧，我見佢個條例都有寫明，如果唔願意提供嗰啲文件嘅話，其實係有啲罰則嘅。即係會罰$10,000啦，之後每日就罰$1,000嘅，咁當中就包括埋租客嘅。咁我有啲擔心，其實租客本身對於個條例嘅認知可能唔係太高啦，佢其實未必知道係即係發生緊咩事。咁會唔會都對於即係有個不良效果，就係話租客知道原來投訴完之後，我反而唔再合作咧，反而罰嘅係先罰我。係啦，就唔係罰，我都未罰個業主，就罰咗個租客先。咁呢個係其中一對一個我哋嘅憂慮。咁同埋另外咧，就見佢話都會傳召翻啲人攞文件啦。咁我哋見其實租務管制之下咧，而家都要交一啲叫做 ARE 嘅租任通知書。咁但係其實而家交主動交業主都唔多，即係都要罰錢嘅喎。唔交租任通知書都係要罰$10,000嘅。咁但係我哋見而家都係交咗一成，主動交俾差餉處嘅。咁我哋就諗緊呢個叫佢強制交文件嘅成效係咪真係如佢哋所講咁顯著咧？呢個就有。 这个你觉得个问题是哪边执行上面是做不到这样东西还是怎 样？是因为有时呢劏房的业主呢其实我们的街坊有四成都是说没有见过的业主的，三成呢就直接没有业主或直接联络的。如果真的譬如透过寄信的方式，可能即我想局长可能之前譬如屋宇署有些执法，他们都可能发现其实找不到个业主，寄信给他又找不到，可能打电话给他又找不到，可能透过地产中介都是一个即好方法来，但是又变成有些转接架床叠屋。同埋而家咧，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啲租約咧都比較知道有條條例啦，都唔會直接列明啲水電費嘅。佢、 okay. 就另外咧，係啦，另外就可能口頭叫個租客你入多幾多錢俾我啦。咁會唔會真係有冇嗰啲文件存在咧？咁我哋就都有個疑問喺度嘅。 嗯嗯，頭先講到即係局長講話啊，即係可以減輕租户嗰個所謂被收後算帳嘅憂慮，因為你頭先就。呢、这個都呼應到你頭先前面講嘅，啊會唔會我投訴咗之後，即係業主又會反而令到我冇得住咧？因為覺得我喺度投訴佢濫收水費咁，呢一點係咪起碼可以杜絕到咧？ 我諗佢個擔心可能就即係叫做個租客比較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可以同個業主講啦，係啦。咁但係究竟個 case 係即係點樣揾出嚟嘅呢？ Okay. 究竟係透過租客去投訴啊，定係透過水務署可能識別一啲太唔合理嘅高水量嘅住户而揾出嚟啊？咁其實個業主都會問嘅。你話佢歸根究底會唔會發現啊？原來都係個租客你咁多事先至令到有人發現呢個 case 啫。咁會唔會都係即係怪罪於佢哋咧？咁呢個就不得而知。係啦，咁但係。當然多了一個咁樣保障， okay. 始終個租客都係會叫做一個合理嘅解釋，可以同翻我業主講就話，我唔講係犯法嘅，我唔能夠犯法，咁都係叫做比而家係好咗啲咯。 另外兩級制，即係如果你濫收水費嗰個罰則兩級制啦，咁其中第二級咧就去到$25,000嘅，咁你覺得夠唔夠咧？呢個定係都要再加咧？你覺得？ 以往咧就淨係罰話最高罰$10,000啦，咁我建議有一個八單執法嘅數字咧，其實都係罰得$1,000至$5,000，$1,000到$5,000咧，對於個業主嚟講，其實講緊係一個租即係租劏房嘅單位一個月嘅租金啫。係啦，咁其實佢俾人罰完，佢可能收翻個租客一個月租，佢都已經冚翻條數啦。咁當然加咗$25,000係可能作客力會稍微強啲啦。咁不過都有啲可能比較好嘅做法，會唔會都係啊？罰咗一次啦，其實都要強制佢自己喺個單位裏面裝翻一個獨立嘅水錶，因為理論上就自己收到水費單咧，其實就真係最均真嘅。咁如果你都再犯啦，即係初犯完你再犯，咁即係可能你都冇乜意思要去更正翻啦。咁會唔會水務署其實反而要求嗰個業主唔？你支付費用裝翻一啲獨立供水系統，裝翻幾個獨立分即係水錶，係俾啲租客可以自己交水費嘅，咁可能仲會即係導致到嘅情況多啲。 嗯，而家裝獨立水錶嗰個情況喺劏房户嗰度係有幾普遍啦，或者個進度啊難度上面又係點咧？ 這個呢就非常複雜。其實電呢都有一個電的分標，咁但係電力公司呢就會資助個工程費用嘅。咁我哋自己協會呢都幫咗即係好幾户嘅居民做咗一個分電標啦。咁但係水標呢係因為需要一個持牌嘅水喉匠去幫嗰個業主呢簽返啲文件，同埋安返一套嘅獨立供水系統，然之後呢先可以再同嗰個水務署申請啲即係水嘅分標嘅。咁、那個按金其實唔係好貴嘅，但係個工程比較貴。我哋試過幫一啲同九樓嘅街坊報價呢，係講緊即係幾千蚊貼近10,000蚊嘅。咁好多時候個業主知道哇，原來要成10,000蚊嘅，咁佢就會即刻騰牌。我哋覺得嗰、那個即係工程費用方面咧，而家係因為冇人做嗰個支付方啦。咁當然個責任喺業主度嘅。咁但係業主而家都冇一個好強嘅罰則要求佢要做，亦都冇鼓勵佢要去做嘅。咁當然佢就未必會自己主動做啦。 最後簡單講啦，仲有啲咩建議可以令到濫收水費嘅情況可以再減少咧？ 我哋希望佢舊嘅住户啦，可能都要真係主動識別一啲高水量嘅住户，去重點做一啲巡查啦。因為建議而家都做咗成4,000單，咁但係個執法數字應該低啦。咁第二咧就係一啲新嘅租户啦，希望佢都可以透過一啲即係地產代理咁入手啦。因為舊嘅可能就好難撥亂反正啦，但係個新租嘅佢可以即係一開始放石，佢知道邊啲地產唔乖，或者佢冇講明一啲水電分攤，或者佢一開始租嘅時候都已經係濫收水電啦。咁可能喺嗰個時候就執法或者警告一啲地產經紀係啦，同埋業主啦，咁我哋覺得個成效會大啲，因為基本上劏房咧60%嘅人都係透過地產代理租屋嘅，但我哋見好多地產咧，其實都冇真正咁同個租客講話有啲咩租管條例啊，咁、okay. 導致個租客其實都蒙查查。 好啊，唔該曬胡嘉怡，同你傾到呢度。胡嘉怡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有關於濫收水費啦，嗰、那個罰則會建議修例分為兩級制啦，同埋話如果唔遵從一啲水務監督嘅要求咧，交資料咧，亦都會有一個嘅罰款嘅，去到成10,000蚊，亦都如果繼續唔交嚇，會係每日都會額外有罰款1,000蚊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早前就有一对年幼的姊妹，分别是2岁和4岁，就在天水围的住所那里是突然呕，送院救治之后，医院方面就怀疑两个女童是误服药物，就根据资料就说追查之下，他的爸爸就承认是在家里有一些大麻糖在这里，警方的资料就说初步调查相信就是两个女童的表姑妈是意外地向两个女童喂食了这些大麻糖，导致这个事件。今次这个事件都见到有不同，尤其是关注到一些儿童权益或者照顾一些儿童的人士就留意到这个情况，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一下。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亦都是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早晨。 罗文，早晨，你好。 早晨，叶柏强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次呢一个事件，你自己点睇？有年幼两岁啦，一个就4岁啦，两姊妹咁样误食咗呢一啲嘅大麻糖，你自己点睇事件咧？ 我哋覺得好可惜嘅，咁咧又因為我自己咧不嬲，作為一個兒科醫生咧，一路都處理好多小朋友可能急性中毒嘅問題啦。咁其實今次咧，我哋發生咗呢個家居嘅意外咧，係完全可以避免嗱，因為大家知道咧，大麻糖咧入邊主要咧應該係有啲成年人咧為咗追求大麻使用咗之後咧嗰種刺激中樞神經嘅快感，通常可能有啲飄飄然啊或者興奮嘅感覺啦，從而咧就用呢啲咁嘅大麻產品。但係大家留意。除了大麻產品在香港是非法之外，其實這一類的產品如果隨隨便便或者很不小心被年幼的小朋友服用了，其實那個副作用是絕對可以令到他即時嚴重中毒，甚至可能會有昏迷、抽筋，還有有非常嚴重的長遠影響。 都可不可以講一下近年有些小朋友誤食毒品的趨勢或者情況是多不多的呢？其實有 其實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呢，香港的小朋友呢，特別我們講緊是可能是屋企環境比較基層啊，照顧上面可能需要多啲支援的家庭呢，其實很多小朋友呢不嬲呢都已經是有啲嘅風險的環境之中㗎啦。我們之前呢就在香港不同的醫院啊，同埋我們之前同戒毒會呢有很多合作的計劃呢，一路呢其實都有留意到呢，譬如可能有一啲本身是美沙酮的使用者，偷偷地呢就用啲非法嘅途徑將啲美沙酮就儲咗喺屋企，咁當然呢個係絕對唔應該嘅。好多時候咧就可能擺咗喺啲檸檬茶盒啊、汽水罐啊，係有啲小朋友分唔到嘅地方咧。咁之前咧其實過往呢段時間咧都已經有相當多嘅個案咧係因為誤飲咗美沙酮咧而中毒。同時間大家都有留意啦，有一啲吸毒嘅爸爸媽媽咧就好不理性地咧將小朋友擺喺佢哋屋企個家居吸毒嘅環境側邊，包括咗可能薄冰啊、用可卡因啊，咁呢啲咧其實近距離咧係絕對可以令到小朋友中毒嘅。 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本身大麻呢樣嘢係一個乜嘢嘅成分會導致而家兩個小朋友話一度係即係嘔啊、又昏迷啊嗰個情況嘅咧？ 係，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等大家清楚翻。第一咧，大麻咧本身當然大家知道啦，係一個天然嘅植物。但係咧就經過咗提煉之後咧，我哋其實已經有一定嘅經驗咧，知道中間咧有啲重要嘅大麻素。咁呢啲大麻素咧，其實好多唔同種類嘅。不過比較重要嘅種類咧，就包括咗大家呢排可能聽得多啲，有一隻叫 THC， 意思咧即係一個四興大麻酚。咁呢只四興大麻酚咧，其實主要咧就喺大麻成分入邊咧比較容易上癮，同埋咧個毒性比較強。通常咧入邊可以吸用咗啲大麻 THC 嘅大麻素之後咧，就會刺激到中枢神經，令到佢有啲飄飄然啊、興奮啊，甚至有機會有段時間會有神志錯亂啊，有啲好古怪，亦都開心嘅感覺。咁所以咧，其實係喺西方國家咧，好耐之前咧，已經咧係成為一個主流咧，好多時候愛嚟應用咧，愛嚟吸毒同埋追求嗰個刺激。嗱，另外一個大麻入邊有一啲大麻素嘅成分咧，就同今次嗰啲大麻糖嗰啲產品亦都有關係嘅咧，有一隻成分咧叫做 CBD 大麻二酚。嗱 ，CBD 咧理論上咧就如果提煉得乾淨嘅話咧，其實就係可以用喺醫學用途，譬如我哋喺有啲唔同好嚴重嘅腦癌症抽筋都好犀利嘅小朋友咧，其實純嘅 CBD 咧係藥性上面咧係可以幫助醫治到小朋友。嗱，不過比較可惜嘅咧就係好多大麻嘅產品咧其實喺提煉嘅過程當中咧係非常之困難咧，完全冇涉及到有 THC 嘅 contamination。咁如果當有一個四興大麻酚係混入咗本身有雜質喺呢啲唔同嘅產品入邊，包括咗大麻糖咧，應用嘅人咧就會中毒噶啦。 但我就想知即係譬如頭先話有啲大人可能追求某一啲嘅刺激感啦，就希望即係有嗰個叫四興大麻酚嗰個元素嘅一啲大麻產品啦，咁去吸食啦，咁即都係未至於話去到嘔啊或者昏迷嘅。點解小朋友會服食咗呢啲大麻糖會爭咁遠嘅咧？個分別係啲咩咧？ 嗱，第一大家理解啦，其實你如果一個作為一個大人咧，其實嗰個重量啊，同埋個體型都有翻咁上下。如果咧你一個太過細嘅份量，你都知道其實係唔會有一個太過好嘅快感，亦都刺激唔到中枢神經。如果係冇效嘅，當然其實大家都唔會花錢啊，或者剔呢個風險嚟到去使用。嗱，喺香港咧，無論係 CBD 或者 THC 嘅產品咧，都係違法嘅，係我哋危險藥物嚟嘅。嗱，但係大人用嗰個份量，如果俾一個年幼嘅小朋友，可能係四歲或者兩歲咁細嘅小朋友咧，其實相對地咧，對佢哋嗰個劑量咧已經係超標得好緊要。嗱，同時間，就算我哋之前嘅研究發現咧，其實年輕人特別咧細路仔年紀越細嘅小朋友咧，對同樣劑量嘅大麻，包括咗 THC 嗰個產品咧， okay. 其實佢嗰個風險同埋嗰個反應咧係特別大嘅。 其實有冇話可能小朋友幾多歲食一粒已經可能係好嚴重，或者有冇甚至係一啲長期嘅後遺症嘅咧？會唔會？ 大家留意啦，其實今次講嗰種嘅大麻糖咧，其實喺西方國家咧非常流行嘅。咁近年我哋留意到，自從喺 Covid 爆發之後咧，香港嗰個吸毒嘅情況咧惡化咗嘅。呢兩三年咧多咗好多後生仔用唔同嘅產品。咁除咗 K 仔、冰毒、可卡因係常見咧，大麻係其中另外一個常見嘅產品。嗱，細路仔用嗰個大麻嗰個份量咧，其實係冇任何研究嘅標準嘅，因為根本上小朋友係唔應該接觸嘅。不過我哋理解到咧，好視乎翻咧本身嗰個大麻糖入邊嗰個成分同埋嗰個劑量，如果入面係有雜質，溝咗好多 THC 成分嘅話咧，就算好細嘅劑量咧，小朋友已經會中毒。如果係大人係追求一啲快感，令到一啲劑量比較強嘅話咧，兩歲四歲小朋友吸用咗咧，絕對係可以令到佢即時死亡，甚至係陷入昏迷嘅狀態。 長期嘅後遺症有冇嘅？ 有噶，如果你喺一次急性嘅中毒係比較嚴重，譬如好不幸，可能係一次嘅事件入邊咧，令到小朋友有嚴重嘅腦水腫啊，甚至抽筋啊，又或者影響到佢個呼吸系統，令佢透氣有問題窒息嘅話咧，因為腦部缺氧咧，其實就算復原咗咧，都絕對係有一個風險咧，可以令到佢之後咧學習分析嘅能力，特別係專注力咧會大大減低嘅。 十零秒到啫，會唔會有機會上癮咧？直情 會噶，大家千祈唔好搞錯啊！其實大麻產品咧係有機會上癮嘅，特別喺年紀細同埋小朋友咧，如果重複使用咧，上癮嘅機會係唔細嘅。 OK， 好啊，唔該曬葉柏強教授。啱啱傾過咧係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咁啊，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事件，轉頭翻嚟繼續再傾一八七二三一一。2023年6月28日，本港五月出口跌幅扩大至15.6%，连跌13个月。 港铁沙中线红磡站工程问题，总承建商认罪，判罚款40,000元。 政府建议修例引入两级制罚款，加强打击滥收㓥房水费。 乌克兰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遇袭，增至4死42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咧，早前喺天水围咧就有一对嘅年幼姊妹啦，就2岁和4岁嘅，咁就喺屋企呕，咁啊及后就系怀疑佢哋喺误食一啲药物，喺警方追查之下咧，就系初步相信咧系照顾佢嘅表姑妈咧就系意外将一啲大麻糖啊，就系、是、即系喂食咗俾呢个女童嘅。咁佢女童嘅爸爸亦都系承认屋企有大麻糖啦。根据报道所讲咁，嗱，继续咧系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咁啊，讲到有关于呢啲小朋友误服一啲嘅毒品或者药品嘅情况，或者作为一个喺照顾嘅角度，究竟点样可以避免呢啲嘅事件咧？咁，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慧玉，早晨。 早晨啊， 黄美玉，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事件，或者从业界嘅角度，保护儿童嘅角度，关注点系啲咩咧？ 其实我睇到单新闻咧，得大麻糖呢三个字咧，我自己都即刻上网搜寻一下，发现其实大麻糖咧，佢个样同普通嘅糖果真系冇分别， 嗯， 同埋咧就真系好色彩缤纷， 嗯， 即系如果我系细路仔，我都可能会将佢挤落口。咁其实大人都唔容易分得到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就係、是、其實呢一類，即使唔係大麻糖啦，小朋友唔食咗其他嘢啊，或者將一啲嘢擠入口咧，其實都時有發生嘅。不過即係呢一樣嘢又喺香港已經禁咗啦，就更加要小心。咁我哋呼籲啲家長啦，咁即如果係即屋企有一啲，即當然大麻糖唔應該存在喺屋企啦。咁但係如果有其他嘅藥物係係自己食嘅，或者係一啲即係其他嘅嘢啦，小朋友有機會擠入口，都應該係擠喺一啲鎖上或者係佢哋接觸唔到嘅地方。因為我記得其實好多年前咧，我哋都記得有個小朋友咧，佢係好細個嘅，咁但係佢喺地下嗰度咧，佢將一個裝咗好似一隻香港一隻產品咁嘅飲品嘅樽入面，咁其實。嗰啲嘢係啲洗潔精啊，定係啲漂白水咁嘅嘢。咁但係小朋友唔知噶嘛，佢睇到嗰樣嘢擠咗落去一個原先係可能係一啲汽水或者飲品嘢，佢咪照飲咯。咁結果都係要即係入醫院啊咁樣。咁其實呢啲係一啲好細微嘅嘢，但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大人要相當注意，因為對小朋友嚟講，佢唔會識得分呢一啲嘢。 嗯，今次事件会唔会你都关注到一啲譬如有吸毒习惯嘅父母喺照顾一啲尤其是未成年甚至系年幼嘅仔女方面有啲嘢要注意，或者嗰个情况其实普唔普遍嘅咧？即系有吸毒习惯嘅父母照顾仔女年幼嘅仔女啊？ 我记得禁毒处佢哋每隔一年定两年咧都系有一个调查嘅。其实嗰啲人喺屋企吸食毒品嘅即系如果计地方嚟讲咧，喺屋企吸食毒品嘅机会系最高嘅。咁但系佢咧就冇一个数据咧，呢一啲人喺屋企有冇子女？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加翻呢一个数据入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同好多社工都有傾過呢個狀況啦，或者前線嘅兒科醫生咧，有時啲小朋友去到佢哋嘅手上， 發現他們有一些毒癮的跡象，或者尿液樣本裡面有毒癮，才知道即是可能他家人原來是有吸食毒品的習慣的。咁我哋覺得特別係一啲幼童啦，根本佢冇辦法係有自理能力，係依靠屋企人去照顧嘅時候，其實佢哋嘅狀況就更加脆弱咯。 嗯，但其實難唔難揾出譬如個兒童係有冇受到吸食毒品習慣嘅父母或者屋企人嘅影響嘅咧？喺即觀察上面係有係咪咁容易揾得出咧？ 其實如果冇社工跟緊係都困難嘅，因為如果冇社工跟緊嘅家庭啦。而呢通常點解最後會知道就係因為有人要去到醫院咯，咁可能啲醫生會見到尿液樣本啊各樣入面發現，咁然後先至要揾社工幫手啊各樣去或者係做一啲多專業個案嘅會議去處理翻呢個家庭啦。咁我哋都聽到有啲社工講話，即係呢一類嘅家庭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咧，佢哋見過有一啲狀況真係好惡劣嘅。咁即係佢後嚟佢哋去家訪嘅時候，發現嗰啲小朋友如果即係可能得兩三歲啊咁樣，佢哋屋企嘅狀況通常都會比較好污糟啦。小朋友有機會有一啲奶類嘅製品，又可能擠咗喺台面，又冇擠翻喺雪櫃。咁佢哋啲小朋友係有一餐冇一餐嘅狀況，好多時都會係體重過輕啦。佢哋會營養不良啦，有陣時會有時翻學，有時唔翻學咁樣啦，好容易將一啲唔適合嘅嘢擠咗落嘴啦，或者係即係食物中毒啊，呢啲情況都會有發生。 但你自己同唔同意？譬如有吸食毒品習慣嘅父母啦，唔應該照顧小朋友，或者佢就算有小朋友都好，都唔應該係一齊生活咧？ 我又唔會一刀切去講嘅，因為其實有啲人曾經吸毒，咁佢哋都好成功戒毒啦。咁我覺得最主要係佢哋要的起心肝，真係去戒除毒癮啦，同埋去尋求服務啦。因為其實好多時人會覺得自己戒唔到，佢唔識得，好多人都係唔識得去揾社會服務。其實社會福利處或者非政府機構都有好多或者附近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都提供緊好多服務俾佢哋，咁但係佢哋自己唔知道啦，或者係逼唔起心肝咁樣做。咁但係即係其實如果即係社工會知道呢類嘅家庭，佢就會多啲探訪啦。我諗最主要睇下佢自己有冇戒除毒癮嘅決心啦，同埋重要係佢哋有冇一個習慣去即係你有我有決心，但係你做唔到都唔得噶嘛。即係佢哋，因為我哋聽到啲社工有時佢哋又唔肯接電話啊，拍門又唔肯應啊咁。咁呢一啲行動係佢哋自己要堅決地去做，去持續地去做嘅。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屋企人除咗嗰個吸食毒品嘅照顧者之外咧，其實有冇其他嘅支援咧？咁如果佢根本係都有一啲家庭成員或者親戚願意花多啲時間去幫佢一齊，咁我哋又覺得未必即刻需要將小朋友帶嚟家庭。但如果佢處於一個好撇嘅狀態，亦都俾社工發現到個狀況係好惡劣嘅時候，我哋覺得冇辦法，都必須要做呢一樣嘢。 你覺得今次嘅事件有冇啲乜嘢喺制度上或者要改善，定係都係一啲獨立嘅事件啦？或者喺法律上仲有冇點樣可以做係可以多啲保護，尤其是呢啲喺屋企人係有吸食毒品習慣嘅兒童，可以保障到佢哋需要咧？ 係啊係，其實今次嘅事件咧，令我諗翻起咧，2016年咧，其實香港都有一個好轟動嘅死因庭嘅報告啦，就講翻一個小朋友佢當時係5歲，咁屋企人媽媽同埋媽媽男朋友咧係經常有喺屋企吸食冰毒啦，咁嗰個研究報告就講佢好大機會咧係佢喺屋企地下咧執到一粒冰毒吞咗，而最後佢係死亡嘅。咁嗰次嘅 case 咧，因為屋企人冇承認呢件事啦，亦都保持緘默啦，到最後咧，佢哋係無罪釋放嘅。咁只係好似係個男朋友有一啲即係佢擁有呢啲違禁品，有一啲好輕微嘅判決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就會覺得呢件事對小朋友實在係好唔公義。 亦都即係俾到個信息其他嘅小朋友，佢哋都處於一個相當脆弱同埋個法例保障唔到嘅狀況。咁、其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咧喺較早前已經向政府提咗一樣嘢，建議一樣嘢叫做係沒有保護罪啦。咁其實咧就係、只要嗰個人照顧者係喺小朋友係喺佢嘅照顧之下，而係被虐待啦，或者係疏忽照顧啦，或者係精神虐待各樣嘅情況，而導致佢最後係死亡或者嚴重受傷害咧，其實咧都可以用呢一個法例呢一條法例咧去告佢，令到佢有呢個刑事嘅責任咁樣。咁、我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推動呢一樣還小朋友一個公義。 但譬如即係舉個例啦，類似今次嘅事件，未必講緊今次事件，照顧嗰個人。其實就唔係，可能都唔知道根本呢一個糖係一個毒品嚟嘅咁，咁就唔會預示到有一個所謂嚴重嘅風險啦。就算有沒有保護罪嘅話，都未必係處理到呢個情況，係咪咧？ 咁但係譬如今次嘅情況咧，好清晰，屋企人亦都認啦。咁就可以用侵害人身罪入面嘅疏忽照顧兒童，已經即係警方都用緊呢個法例去控告佢啦，咁、就未必需要用到呢樣嘢。但係我哋想講就係好多幼童，佢根本冇辦法係將個情況講得翻出嚟，而屋企冇第三者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係必須要有沒有保護罪先有機會用法例嘅情況去懲處翻屋企人。咁當然我哋覺得法例唔係唯一嘅方法去到改變而家嘅現況嘅，即係公眾去幫手留意啊。同埋將會推出嘅強制性舉報機制，其實都係其中一環，可以幫到大家。咁希望即係大家經過今次嘅事件，會多啲幫手，多啲留意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慧玉同你傾到呢度。黃慧玉係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執行幹事，講到有關於一啲有吸食毒品嘅屋企人啦，或者父母啦，喺照顧小朋友方面啦，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有冇啲咩機制可以再可以保護多啲一啲小朋友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休息一陣。 大家好，我係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主席陳仲謀醫生。最近天氣炎熱。其实天气热都会有机会诱发情绪病嘅，正所谓天时暑热，容易心浮气躁，所以要饮多啲水，去啲阴凉地方，凡事停一停，谂一谂，冷静啲啊！ 精灵一点，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研究咧就話發現啊，一啲嘅邊緣青年啦，咁佢哋就訪問咗佢哋，就話咧訪問到佢哋就話有過半數呢啲邊緣青年咧，過去一年都曾經參與過一啲不當嘅工作，其中有啲咧甚至係一啲違法嘅工作，涉及到黑社會啦、暴力啦、毒品啦。一啲刑事毀壞啦等等嘅，咁呢個調查咧就係上年年尾去到今年嘅年頭做嘅咁。嗱，詳細情況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當中有啲咩發現嚇。電話旁邊咧就有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李少翠，早晨。 早晨，早晨， 係。早晨，李少翠，我你哋嗰個研究係上年十二月開始做係咪？ 是啊，冇錯，其實咧係上年十二月至到即係今年嘅二月去做啦。咁而期間我哋就即係訪問咗377個即係我哋嘅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嘅服務對象啦。咁我哋發現咧就係咧有50.4% 咧就係即係過半數啦。咁就喺曾經喺過去一年咧就曾經參與過一啲即係不當嘅工作咁樣嚇。咁而即係頭先你都有提到啦嚇，咁而當中咧都係牽涉一啲即係違法工作咧同黑社會啦、暴力相關啦、毒品啦同埋呢個刑事毀壞同埋一啲資行為相關的 不當工作，但入面又再分有些是違法工作，那另一類是什麼？不是違法工作，但是不當的 是什麼？因為我們這個調查其實是講一些潛藏危機或者一些是違法工作。潛藏危機的意思呢就是呢其實呢他們是身處一些、就是、不利的環境裡面，而呢就是去進行呢、就是、一些的、有機會是觸犯了香港法例或者對、就是、個人身心造成影響的一些工作樣。 都會具體，你們是不是有些選項或者收到一些答案回來，所謂叫做潛藏危機工作是什麼？讓聽眾大概了解一下是什麼。 係啦，咁所謂啲潛藏嘅危機工作咧，其實咧當中咧就係有包括咧就係派發一啲咧有違法風險嘅一啲嘅傳單。咁呢啲違法風險嘅傳單咧，其實入邊嘅內容咧，可能係即係關於一啲譬如賭博啊咁樣嘅一啲嘅資料啊咁樣嚇，咁或者一啲收數啊嘅資料咁樣。咁而另外仲有一啲咧，就係做一啲睇場啊，或者係做一啲借貸嘅服務。咁呢啲我哋就稱之為一啲即係潛藏危機嘅工作啦。 嗯，今次你哋訪問其實係咪都有指定嘅年齡層嘅受訪嘅對象？ 係啊係啊，冇錯，指定嘅年齡層咧就係12歲到24歲。 有冇話睇到邊個年齡層可能喺參與？剛才講話一些違法工作或者潛藏危機工作上面是比較多的呢？ 其實我們看到最主要就是16至19歲的16至19歲就參與這個潛藏危機和違法工作是比較多的，那裡是講的是有四成多。 嗯，有沒有原因在當中的？是看到 是有沒有原因在當中呢？其實我們今次那個研究那個的發現，我們見到就是當中就是佔了有53.7% 咧，佢哋係嚟自啲健全嘅家庭，咁而咧，亦都咧係大部分咧都係佢哋唔係失業或者失學嘅。咁而頭先即係講緊話，就主要嘅年齡層咧，16至19歲，其實佢可能咧就係佢哋希望咧就係賺一啲嘅快錢啊，嚇，咁就即係當一啲嘅兼職嘅工作嚟到去揾錢啦，咁所以佢哋就會即係有機會去參與呢啲。咁而另外佢哋亦都即係都當中都係欠缺咗一啲嘅守法意識啦。 明白。嗱，李少少，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啊，即係當中點解佢哋會選擇去做呢一啲嘅工作咧？咁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预料本港整体经济或者要到第四季或者出年才全面复苏。他说受全球经济情况、供应链问题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本港出口下跌，要靠内销和旅游服务振兴经济。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全球第七，比去年下跌两位，其中香港的营商效率和经济表现排名都下跌。邱应华认为有关数据未必完全准确，主要因为疫情令不少业务停顿，政府正是开发新经济体，例如中东、中亚和东盟，相信未来可以回升到应有的排名。邱应华又说，外访期间留意到不少外国企业对本港的投资环境、税制和专业服务非常有信心，希望借香港寻求大湾区机遇。他年底会再次访问中东，重新会继续和欧美市场维持贸易关系。立法会今日恢复二读辩论三税分流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报章撰文说，期望立法会通过有关条例草案的政府完整方案，为解决困扰多年的老大难过海隧道塞车问题迈出重要而踏实的第一步。当局会密切监察新收费计划实施之后的交通情况，并且赋权运输处处长微调隧道收费，达至改善隧道交通通的目的。林世雄说，当局已经在可行的情况下将各界的建议纳入条例草案，尽可能平衡各界的诉求。政府将会在8月2号收回西隧，正好提供契机透过调整三条过海隧道收费的水平和价格，是调整收费的水平和架构，制定合理的隧道收费方案，理顺过海交通。林世雄提到，在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的方案下，已经尽可能调低三条过海隧道在非繁忙时段的收费水平至20元，令到驾驶者受惠。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四月录得整体盗窃案有7167宗，较去年同期升近40%。

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车龙虎山道桥底。较后位置近住黄大仙中心都系车多，龙尾喺天马苑。观塘道上龙翔道而家车龙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仲有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就喺科学院。封路情况，油麻地海泓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嚟到最后，袁爸爸的死、杨莫的失踪以及林楚平被侵犯呢三件案，到底可唔可以水落石出呢？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2023年6月28日，本港五月出口跌幅扩大至15.6%，连跌13个月。 港铁沙中线红磡站工程问题，总承建商认罪，判罚款40,000元。 政府建议修例引入两级制罚款，加强打击滥收劏房水费。 乌克兰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遇袭，增至4死42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呢，有研究就发现参与研究的一些边缘青年呢，过半的受访者呢都说过去一年曾经参与一些不当的工作的。咁不当工作都分为一些是可能是潜藏危机工作啦，或者一些是直情已经是违法的工作的啦。咁他当中的70%是这些的受访者呢过去一年都参与过。呢啲不当工作嘅人入面咧，有70%都系属于一啲违法嘅工作，涉及到譬如暴力啊、毒品啊、刑事毁坏、滋扰啊等等咁。继续同阿李小翠倾啊，李小翠就系青协青年违法防治中心督导主任，早晨。 系你好，系。 头先你讲到话呢一啲受访青年啦，即系参与一啲不当工作嘅，佢哋嘅家庭背景咧有唔少，其实都系健全家庭啦。亦都话即系佢哋嘅家庭情况或者有啲都系读紧书嘅，即系唔系一啲话本身可能个家庭都系冇乜人照顾佢啊，或者已经系失业啊、失学啊，唔系呢一只嚟嘅，系咪啊？ 是啊，冇錯，因為在我哋今次嘅調查入邊咧，我哋就發現到咧，其實有53.7%咧係嚟自一啲嘅健全家庭，就唔係過往我哋即係好多時一般咧都會認為啊，可能即係個情況咧就係佢哋係嚟自一啲破碎家庭啊，或者單親家庭，或者佢哋係一啲即係雙失咁樣。咁但係咧，我哋就即係個發現入邊咧，有91.6%咧，佢哋係唔係失業，亦都唔係失學嘅。 點解咧？但係點解會喺呢一個嘅無論家庭啦或者教育嘅背景之下，佢哋都仍然係會做呢一啲違法啊或者不當嘅工作咧？ 係啦，咁啊講翻屋企方面先啦嚇。咁喺屋企方面咧，雖然咧佢哋係即係有超過半數咧係嚟自一啲即係健全嘅家庭啦，但係咧喺個調查入邊咧，佢哋話俾我哋聽咧，原來咧 唔夠兩成啊，即係唔夠十，即係講緊18.9%啦。佢哋係話咧，佢哋出去嘅時候咧，係即係或者同邊個一齊出街啊，出去做啲乜嘢咧，係會講俾屋企人聽。咁即係話咧，係佔咗接近咧有80%嘅青年咧，佢哋唔會去交代佢哋嗰個行蹤啦，亦都咧唔會咧同咧呢個家長係會有一啲即係坦誠嘅溝通啊。咁我哋睇到咧，似乎即係喺個家庭方面咧，即係嗰個管教嗰度咧，其實咧係有少少狀況出現咗嚇，同埋咧係未必有一個即係良好嘅一個溝通嗰、那個質素喺度。 但青少年佢未必同父母讲去边啦，或者同边个一齐啦，同系咪做一啲违法嘅工作系咪有直接关系咧？都 系，其实咧，因为呢个咧都牵涉就系嗰个嘅管教啊。因为其实如果佢哋系即系原来屋企人咧，因为我哋嘅调查系讲紧12岁开始嘛，12岁到24岁嘛。咁其实当中咧占咗，即系头先都问，其实嗰个大比数个 age range 咧系几多岁啊？咁样都系讲紧即系16至19咁样吓。咁其实如果咧屋企人咧完全系即系监管唔到，或者完全唔知道佢哋嗰个行踪嘅时候咧，佢哋系无法去了解咧，佢哋其实喺出边咧系做紧啲乜嘢，或者去结识紧啲咩朋友。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咧，即係如果即係喺個家庭溝通啊、家庭個功能嗰度咧，係加強翻咧，咁其實會成為一個保護因素咧，對佢哋嚟講咧，就會係即係個狀況係會好啲嘅。 嗯，咁翻返轉頭啦，我想知啦，即係呢一啲嘅青少年咧，佢哋選擇做一啲可能係違法嘅工作或者不當嘅工作咧，那個原因咧就係純粹係錢。是不是这样呢？很多钱的，即是他们做这些工在小学校，是吗？ 是的，其实呢我们看到呢，在个调查里面告诉我们知呢，有 62.6% 的青年呢，他们认为呢参与一些不当工作呢，即是他的心态的原因呢，他们会觉得是很容易赚钱。咁而咧有42.6% 咧就會覺得，除咗容易揾錢之外咧，都幾好收入噶喎嚇，咁即係似乎就好似佢嗰個付出少，個回報咧有幾高嘅。咁而有31.1% 咧就話，其實根本都唔辛苦啊，啲錢都幾容易賺啦、啊、咁樣。咁但係更加令到我哋去關注咧，就係佢哋嘅一啲嘅心態上咧，有超過40%嘅青年咧，佢哋根本係冇認真去思考咧，其實當係參與啲潛藏危機或者違法工作時候咧，可能會出現乜嘢嘅法律嘅刑責嚇。呢度有42.6% 咧，佢哋冇去諗過嘅。咁而有40.5% 咧，更加咧佢個認知層面咧，佢哋會認為咧就係咧。就算我去參與呢啲違法工作咧，其實我哋都係能夠咧逃避到呢啲嘅法律責任。 嗯，这个涉及到是什么问题呢？纯粹是教育问题还是什么呢？还有他们是怎样接触这些不当的工作呢？因为我看到有些说涉及到黑社会啊、暴力，是不是纯粹说真的上网就可以接触到这一类型的工作 而是做这些违法 的活动呢？在那里 是啦，其實咧，我哋睇到咧，佢哋去即係參與嗰、那個途徑咧，講緊咧有50%咧喺網上面去接觸到嘅，或者透過佢哋一啲嘅朋友，咁而都有41.1% 咧，41.1% 咧就係透過啲三合會嘅成員嚇，咁可能就係佢自己本身係未必係一個三合會嘅成員，但係佢哋嘅朋友咧喺啲三合會嘅成員，或者係同一啲犯罪組織咧係好有關聯嘅，咁佢哋就會咧去入，即係成為咗個途徑咧，讓到佢哋有機會去參與到呢啲違法嘅工作啦。 嗯，整体来讲，你觉得今次这个数字算不算是惊人呢？或者反映出有些什么工作再做好一点 呢？是的，其实呢今次就是让我们去看到、那个、就是今次的数据呢，我们会令到我们会去更加留意回呢，就是网上的途径。因为原来发觉呢，就是他们都有几大部分的途径呢，就是透过网上的接触。那所以我们觉得呢，我们都必须要加强一些就是网络上的一些教育工作，是让年轻人呢他们辨别一些资讯啦，同埋去就是让他们去有一些正确的一些判断的能力。那而亦都呢，因为我们看到就说似乎来紧就是都有几大部分是来自啲健全家庭，好似即系看似系一啲即系好健康嘅状况啊，个身份亦都好健全嘅。咁呢啲好多时候我哋系未必啦，即系无论家长或者老师咧，都未必系可以识别到咧，原来佢哋系有呢啲嘅行为状况出现咗。咁所以我哋亦都觉得咧，就系即系加强翻即系喺家长啊、老师啊嗰、那个嘅辨识啊，同埋一个处理技巧咧，其实都重要。咁而当然啦，即系青年人，即系头先讲话，咦？点解佢哋会有咁样谂法啦？其实系咩出现问题啊？咁样咁我觉得咧，就系咧，佢哋喺呢个守法意识嗰方面咧，我哋系觉得应该要加强嘅，同埋加强一啲嘅正向价值观吓，让佢哋喺个扭曲咗认知方面咧，我哋去帮翻佢哋。 嗯，但有时佢哋即系譬如嗰件事系犯法，佢哋系知噶，佢哋认知到，或者甚至可能都知道后果严重，仍然系选择系咁样，纯粹用一个教育宣传嘅手法，系咪可以即系解决到咧？ 係我相信咧，就係其實咧，如果我哋連一個教育宣傳嘅工作都唔做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佢哋咧更加係即係嗰個認知方面咧係更加模糊啊嚇。咁所以即係呢個咧係必須咧係要讓我哋咧認清即係一啲嘅個後果。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青協青年違法防止中心咧，我哋都係做咗即係好多一啲好大量嘅一啲嘅預防工作啊。咁而亦都咧需要係一個好及早，係由小學開始全面嘅，係全港嘅小學同埋中學咧都必須要咧係進行一個正向價值嘅教育咧。我哋希望咁樣咧就可以幫到啲年輕人。 主要都係學校做可能呢類工作係嘛？ 其實喺學校啦，同埋喺社區，學校係一個即係最必然嘅，因為其實即係個調查入邊，大部分嗰個 status 咧都係講緊係學生嘅身份，咁所以即係喺全港嘅小學同埋中學咧嚟到去做咧係一個必然嘅工作啦。咁網上嘅教育工作咧，亦都要即係一路持續嚟到去進行咁樣。 嗯，好啊，唔該曬李小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李小翠係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講到佢哋嘅研究啊，發現一啲嘅邊緣青年啦，都有唔少喺過去一年咧參與過一啲不當工作等等嘅。情况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俗语话：民以食为天，天系表示崇高重要，表示敬意。呢句话出自《史记》，过去认为饮食之道最重要系均衡同埋份量恰当，每样食物营养都各有不同。依从健康饮食的金字塔来进食，吸收不同的营养，供应身体的需要。但是杨定一博士的《疗愈的饮食与断食》这本书，就是从全新的角度来看饮食之道。 杨博士讲的饮食要配合地球的转变，整体提升人类的需要，让每一个细胞真正活起来，发挥全部的潜能。从生理层面来讲，书里面指出可透过饮食调整和运动恢复代谢的灵活性，延缓甚至停止慢性病的体质，这个对个人的幸福、社会整体的医疗和服务成本都有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作者认为从生命整体来讲，一个人要活得健康才可以接受种种的挑战，活出自由自在的人生。但是好的饮食包括断食、月性飲食以及運動、呼吸、睡眠和靜坐等，都不過是配合個人的領悟。 作者指飲食、健康和意識就好像彩虹的光譜，不同的體質、不同的人生階段都有最適合個人眼前的調整方法，來喚醒人人都有的療愈本能。 總而言之，療愈的飲食離不開健康的生活習慣、平衡的能量代謝、和谐运作的内分泌系统，当然亦都离不开压力的管理以及充足的休息。作者语重心长，在这本书有一章专讲不吃精制糖，有一章专讲不吃精制淀粉，还有一章教人让肠道成为健康的朋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疗愈的饮食与断食》，作者杨定一，由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有关于咧六在区区指定回收箱碧瑶咧喺屯门环保园咧有一个嘅废塑胶处理设施叫塑新生嘅，咁啊占地6500平方米啦，塑新生。咁啊睇翻资料咧，塑新生咧本身就系一个咧全港啊首个大规模咧系做到一啲准食品级塑胶回收嘅设施。咁佢咧就系、是、会处理咧啲香港嘅饮品胶樽啦，亦都包括埋亦都有一啲嘅食品同埋个人护理用品嘅胶樽啦。咁啊，经过一啲嘅转化咧，就做到成为一啲嘅准食品级嘅一啲薄片，或者叫高质素嘅薄片，咁啊再生嘅呢一个嘅过程嘅做。咁啊最新嘅情况就系话根據報道所講，4月初的時候呢就通知環保署啦，佢哋就會暫停係接收處理廢塑膠咁。環保署署長徐浩光呢都話，據佢了解啦，塑新生喺股東之間出現咗一啲商業嘅問題，咁已經要求租户碧瑤呢係盡快處理重新回收，咁否則呢政府係會循法律途徑呢係跟進嘅咁。我見到塑新生呢都有回覆到傳媒，就提到話會盡快恢復營運啦，又話香港嘅膠樽回收率偏低， 要令到該廠是長期穩定營運，取決於一些的塑膠飲料的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是及時實施和成功的。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黃永浩。早晨。 早晨。 早晨黃永浩。點睇今次這個事件，據你了解是不是即是原因是什麼，還有現在的影響，即是數新生停了之後，對整個回收這些膠樽的影響是什麼呢？ 明白，他這個數新生呢，他開廠的時候 Grand Open 呢，他是2022年的12月，那怎麼知他開了之後都是即一個季度左右呢就停廠，那停廠其中一個原因他們都是說就是說那個回收量不足，就令到可能嗰個營運上係出現咗問題，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咁第二樣嘢都正如處方所講，咁我哋自己都即係做個調查咧，都係個都知道佢哋內部嘅股東係因為經營嘅問題，亦都有意見不合。咁啊，意見不合之下咧，咁啊喺正常嘅商業股東傾唔埋之後咧，佢哋就會停廠。咁第二樣嘢就係對於嗰個回收綠在區嘅回收嗰度啦，咁數生生我可以解釋翻咧，佢係一個喺回收鏈塑膠回收鏈上係一個差唔多係叫做一個最終端嘅處理商，佢又冇參與個收集，咁中間可能一啲分類亦都唔係，咁所以喺呢個產業鏈上面，佢只不過係可能最終端就唔係去到，咁唔係去到佢點咧？咁就可以去一啲就唔係做食品級嘅PET 塑膠嗰、那個。產品啦，咁同埋都解釋下，塑新生係只係做一個叫做我哋塑膠之中其中一個種類，就係叫做 PET， 即係平時我哋飲開嗰啲礦泉水樽。咁基本上佢個種類係一個種類咯，就唔係話所有塑膠都係要去曬佢度咁樣咯。 O K， 就係所謂嘅一號 PET 膠樽係咪？ 係啊，係。 咁而家你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因為塑新生就即係。停了兩個月咧，有冇話即係頭先你話啊，佢係一個終端嘅一個嘅位置嚟嘅，就算唔送佢都可以送去第二度嘅咁。有冇話第二度都可能處理唔到啊，爆曬棚啊，或者睇到有一啲嘅影響已經出現咗噶啦？有冇咁樣咧？ 你講緊堆積一啲咁嘅廢塑膠咧，係會有嘅喺中間嗰、那個即係回收箱裏面。咁但係堆積嘅問題而家仲係可控嘅，因為。點解會我點樣去了解呢個問題呢？因為我哋先睇嗰個數字啊，我哋每一日咧香港堆填係講2100多至2200公噸，就根據環保署嘅廢物監測報告，即係講緊塑膠2000多噸一日啊嚇。好啦，數生生佢講個處理嗰個每一日係講緊60噸，60噸。咁所以喺佢都話而家佢收到應該係十零噸至唔多於20噸一日。咁所以你講緊話，究竟係咪爆曬棚？香港咩咧？嗱，我哋嗰個基數係比迪哥又低嘅，即係回收量。咁所以你話有冇問題？係會有個問題，但係唔話即係好災難性咧，我又唔覺得係。咁、okay. 但係會體現到另外一個社會問題，就係我哋嗰個回收量係不足，就令到其實一間咁即係比較投資咁好嘅廠咧。佢其實開咗廠即係一個季度咧，就話回收量唔足就停咧。咁係另外一個我哋個政策同社會問題，我哋都需要考慮。 呢、這個涉及個問題係係咪同廠方自己事前嘅評估，或者係香港做呢一個嘅業務係咪可行咧有關係咧？係咪都有關啦？第一就係、是，第二就係、是，如果你話即係整體嚟講嗰個膠樽廢塑膠樽嘅回收率低嘅時候，其實廠方嘅角度都好難再做啲乜嘢嘅喎，係咪咧？ 同意佢嗰個之前嘅部署。嗰、那個預計咧喺商業營運上面咧係可能出現咗個誤判，咁因為其中一個公開嘅資料咧，蘇生嘅股東除咗碧瑤之外咧，其實後面都係一個太古可樂廠。咁點解佢哋會做咧？就因為都知道其實政府都公開不外乎知道諮詢緊咧，就係話未來咧佢哋盡量喺2025年咧實施一個最針對於塑膠樽嘅生產者責任制。呢、這個責任制咧就係話會向一啲飲料商，即係譬如所有嘅喺 在港銷售嘅飲品，佢哋會抽個税，呢、這個税咧就係做翻呢個回收嘅，嚟提高翻呢個回收量。咁可能有見及此，啲持份者可能就知道哦，嚟緊都要做啦。咁有雞先有蛋先咧，咁可能政府亦都覺得哦，要我哋一個要一個好好嘅食品級嘅先進嘅回收廠，咁可能就呢件事佢哋就為咗呢個政策去預備呢件事啦。咁但係政策未到嗰時候，發覺回收量不足。但是個廠又起好咗咯，咁所以呢一個就正正啊，就係可能政策啊，或者社會上啊，對於呢個市場上嗰個接觸啊， 可能未必咁緊貼，就令到呢件事發生咗。 有關呢一個塑膠產品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咧，就2017年嗰陣，政府已經話係可行性研究係展開咗噶啦。咁最新嘅講法就話計劃啦，展開個法律草擬工作，咁啊敲定一啲計劃運作細節嘅咁。你覺得成個進度係做成點？當中有啲乜嘢要留意？尤其是經過今次事件。 我覺得進度係相對，我不如咁樣啦，我哋實事求是比較一下其他地方嘅國家啦，或者地區啦。咁喺一啲地方咧，佢哋可以喺一年之內咧就係、是、立咗呢條法例嘅。咁個進度即、就、係、是、如果由2017年嘅可行性到而家都已經係大概6年啦。咁如果佢今年先上到立法會再推出嚟，可能係2025。咁成條草案嘅議例做實施咧，可能即係要用咗8年。咁喺時間上，喺客觀上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係比較慢嘅。呢、這個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咧，喺政策上面，你當然要喺個政策同業界或者市場嘅諮詢咧，個同埋嗰個組織能力咧，亦都係客觀嘅條件，就係而家你起咗間廠出嚟，咁間廠就話可能回收量不足咧，咁社會嘅協調能力喺組織嗰個回收量咧，亦都係比較薄弱嘅。咁所以呢兩件事我哋睇到。就可能我哋呢兩方面係要、 okay. 即係一來加快啦，同埋要做好啲咯。 最後我都想問，因為今年就會垃圾徵費啦，就算係未有呢、這、一個膠樽生產者責任制，係咪都會令到成個膠樽嘅回收率提升啦？同埋其實而家都多咗好多綠在區啦嘛，係咪睇到成個回收嗰個率會提升咧？一分鐘到啫。 係我自己覺得垃圾徵費咧會幫到膠樽嘅提升嘅。咁而家整體上嘅業界咧，我收到嘅信息咧，回收量都係仲係不足嘅，即係留得喺度嘅話咧，都係仲係捱緊，就係因為個回收量不足啦。而家塑新生呢個廠係即係指導者都係個回收量不足啦。咁我覺得係樂觀嘅，即係我亦都希望盡快啦去做呢件事情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永浩，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黄永浩是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讲到就是环保署在今年4月初就接获在屯门环保园的这个废塑胶处理设施塑生生的通知，就会是即逐步暂停接收一些的处理废塑胶的情况等等的。今天千禧年代都谈到这里了，讲到废塑胶，除了这个之外都讲一下天气的情况，大家都要留意住，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的10点半钟。